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今天下午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上升明显，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0度，天气比较温暖，而且大气扩散条件很好，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各位交通出行，适宜户外活动，开窗通风。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间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具体情况是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气温7到4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时间来呀，来到了2018年的12月21号星期五 ，Friday 11:33:15，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老铁好，我是周准。 各位老铁中午好，我是道道。 你说这个一天一天的过哈，现在是周五了，再过下一个周五，2018年他就真的 say goodbye 了。再过下一个周五，你想 不对吧？ 应该是再过下一个， 再过一个礼拜，下个周一 就是2019年了。我的天！ 对， 这个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呢，我想必很多朋友已经到这个地方去感受夏天的感觉了哈。 是的，如果要是说现在已经提前计划好了这个元旦假期，很有可能就飞到这里。 对，又不贵，天气又好，人还相对较少。 对，完了还温暖。 你看我们的这个超级 KOL 小乔帮主那个嘴呢，那个感觉就是，是的，没错的意思。 是的，然后他肯定很喜欢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刚刚从海南岛回来的小乔帮主，超级 KOL， 欢迎。 欢迎小乔。 各位老铁好，我是小乔帮主。 你看人家，哇，职业主播，他就有这种融入的感觉。 是的，状况了， 一下就嗨起来。 对。是不是在喜马拉雅？ 尤其看了你的惨状之后， 在喜马拉雅是不是有这个自己的直播平台？ 对， 粉丝超过1000万，我跟你讲， 哇，好棒！那你现在就是还忙得过来吗？又要去 KOL 忙得过来跟大家聊天，特别开心， 是吧？你看，源于热爱嘛。 对呀，这次去到海南，因为海南很多人去过，三亚这个城市当红的海南岛的海南省的主咖。 主咖呢？ 主咖那海口啊，穷都穷，他都是副咖。 我也 万宁了，是不是？ 这个海口，我跟你说， 也不错， 还天津不行啊。 海口有老街，还有博物馆。 其实我 海口有很多好地方，是的，是的，都能请到都不错哈。这次在三亚的观光是大概以什么风格为主？看到你的微信朋友圈发的，就风格各异。 啊，我这一次完全不是按照一个旅行的脚步去走的， 是按照相亲的路线过去 的，是按照电影的脚步去走的，真的。 是哪一部电影呢？ 好几部电影综合起来 ，mix 的， 几部 《非诚勿扰》啊， 几部《非诚勿扰》有的。 哦，对，其实大家一提到这个地方，肯定会想到这个， 舒淇那个树顶的酒店嘛。 对，但是我这一次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比如说之前有跑男也去过， 对，拍摄过， 还有就是这个巨齿鲨，就前段时间刚刚上映，也是在三亚拍的。 哦，巨齿鲨是在三亚拍的， 红树林吗？ 对对对， 红树林吗？ 有很多地方就是跟着这个电影， 太好了， 好，不错不错， 这个真的是不错哈。小乔呢，每次去都有自己的丰富的收获。那次我跟他说他。你家乡啊，他特别自豪，内蒙古咔咔滔滔不绝。 是我那天听了，你知道吗？我说，哎，这是谁呀？这个表达，这个音色怎么这么好？后来一看，哦，原来是…… 哎呀，谢谢。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是吧？ 是的。 熟了吗？ 熟了，对呀。 看我， 因为那天我没来嘛。 你看那我说了，他俩给气，他乐的，这熟了。 是啊。 小乔休息十分钟 哈， 十分钟自行车，听听海南岛的精彩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分享第一条新鲜资讯哈，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看着时间过得很快哈。 对， 改革开放现在40年了，不是30年，20年了啊。 40年了， 40年了，告诉各位，从现金到移动支付，旅游改变了国人的消费习惯。 嗯， 一部智能手机， 就全都搞定了。 搞定了。 其实，这个科技的发展和我们这个国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有着。不可分割的这样的关系啊！ 是的，回到曾经看一看， 曾经是什么样呢？曾经郊区一日游都难，各个方面都 出行麻烦。 对呀，麻烦呢。现在是想出国就出国， 拦都拦不住。 对呀，曾经大包小包往来买东西，如今消费是越来越理智。曾经钱包装着大笔现金出游，如今 忐忑。 对呀，一张卡，一部手机，走遍天下， 改变了。 改革开放40年来，游客的消费方式的变化，映射着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的提高，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句句是实在的话啊！ 是 我们回到多年以前的印象当中，旅行社的领队手举小旗挥舞在异国他乡的时候，那 些。 对，这边朋友王大姐、李德哥往这边走走看一看，来一趟不容易。对对对，那个店进去看一看哈，在身边那些老外们，当地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以后的若干年之后，中国游客会成为当地旅游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 哎，是的， 我们是大咖。 对呀，咱们来对比一下哈，最早就是游客出国前需要提前很久很久去换汇，那个时候就是外币都很少， 是的， 拿着现金在外旅游的时候呢，也总怕是哎呀把钱丢了， 没错。 后来越来越多的景区商店可以使用银行卡、信用卡消费，出去玩呢带的现金就越来越少。而最近几年呢，随着移动支付的出现，拿着手机支付宝、微信付款就更加方便，连这个现金都省了，卡也省了。中国游客再也不用揣着鼓鼓囊囊的钱包在街上走了。 是的，其实我们也想到钱包的销售会不会下降呢？ 会的哈，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支付宝也是我们消费的一个主要平台之一哈。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11黄金周，全世界已经有40个出境游目的地不用带钱包，支持移动的支付。支付宝国际事业部的总监陈佳毅表示说，黄金周期间这些地方支付宝使用平均增长了10几倍，年底的奖金到位了，可以说是中国游客把移动支付宝带到了全世界。此外，好朋友们，60后的境外游消费人群，60后啊，那现在应该是50-60岁的啊，60岁了，暴增了90%，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的阿爸阿妈们都在出境时选择了手机 pay for。 还是不错的啊。谁说我们这些大爷大妈他们不会用这个？他都会用。 是有时候小数点 啊，是。反正这个改革开放以来，出境旅游是不断升温，中国游客在旅游上的花费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税金也就越来越多。 对， 环球蓝联Global Blue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消费者退税购物金额达到了30亿欧元，居全球第一。但是这30亿欧元呢，只占了退税总额的70%。那一年中国人浪费的税金大约是10亿欧元啊，大约和人民币80亿元呢。真的是中国人不想退税吗？不是，当然谁嫌钱多，是不是？其中主要原因大致是不会退，或者退税方式少，换汇麻烦等等，好多这个，比如说这个叔叔阿姨， 他 就 不 懂，不 懂这块就省了。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那些年轻的朋友们可以带着他家长啊，教教这一环哈。 对， 不单单是支付，像现在的抖音呐、啊，现在的那个快手都可以去拍个视频，让大家迅速了解世界各地的风土和人情，我觉得非常方便。希望呢，这个有据我们的进一步的开发我们美丽的世界哈。第二条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也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开展系列的文化活动。 哎，这个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主题，以首都市民系列文化活动为平台，围绕着歌唱北京、舞动北京、意韵北京、戏剧北京、影像北京、阅读北京6大板块，市区、街道、社区4级联动，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893项，覆盖包括网络观众在内大约1600余万人次。 对，想必届时像什么主题的书画展览、文艺展演、书画交流、诗文朗诵、阅读啊、百姓宣讲，各式各样的丰富市民的文化活动将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个大日子里不约而至全都来了。 哎呀， 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吧。 是的，到时候就感受去吧啊。 哎，这个第三条呢，也是学霸的一个字出现了哦。到的我们学霸作为东三省的学霸代表之一，对吧？啪就蒙对了 啊，一下就蒙对了，就叫衢州。 衢州这字很难写啊。 衢州夺下绿色奥斯卡，变身国际花园城。 听上去还是很有来头的哈。生态公厕、垃圾兑换超市、一河一厕治水、生态公益补偿机制等等等等。守护绿水青山，守护生态屏障，长期以来生态一直地处黔江源浙江省。 衢州市 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 是的，近日呢，在埃及开罗刚刚结束的第18届国际花园城市竞赛全球的总决赛上啊，衢州凭借着生态颜值，一举夺得全球公认的绿色奥斯卡，荣膺国际花园城市的称号，并获景观改善特别奖。 就这一个奖项，这个衢州的搜索量蹭蹭往上涨。 对，这是什么地方？ 对，我们要去看一看 啊！ 不单单是国外的朋友喜欢，国内的朋友是慕名而去的。 是的，哎呀，这块这么绿化这么好吗？ 对，确实很吸引人的 哈。很好，对。反正这个联合国全球最宜居、最适宜居住城市国际大奖国际花园城市竞赛活动日前唯一涉及城市人居环境管理、生态建设、资源利用、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等重要议题的国际竞赛，它也是目前世界城市建设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 我跟你讲啊，这个竞赛全球开展了20年，衢州成为本次竞赛当中唯一获得2个奖项的城市，也是同时成为浙江省内获得国际花园城市殊荣的地级市。这样听上去还是没有什么力度。最后一段告诉我们，这届竞赛吸引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城市的200多个项目申报，我们衢州脱颖而出，哇，那厉害了， 厉害了啊！反正会由联合国人居署主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可和支持，国际花园城市竞赛委员会颁发奖项。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小乔去。这个地方，哎，你们这 Q 要去开发开吧。 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去， 是不是拍一拍？到底 真的特别 好，到底怎么与众不同？ 对，我也很想知道他是怎么被评上的。 对呀， 遐想，浮想联翩。 国际花园城市，这得美成什么样？ 不像话。 对啊，你说广州是花城嘛，然后还有很多好那个以鲜花为主的城市，他们真的是这样。我看， 没有比较就没有提高， 对 不对？对， 我说我到底是什么样呢？大家都去徐州看一下吧啊。 第四条来自于瑞典哈，瑞典呢。挺高冷的哈，这个地方哈，瑞典人眼中的中国图片展演亮相斯德哥尔摩，怎么回事啊？ 对，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前一段时间因为某些这个可能是误会，然后导致了这个我们之间啊，可能对于瑞典会有一些 想法。但是现在呢，这个瑞典人眼中的中国图片展日前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多幅摄影作品集中展现了瑞典摄影家和媒体人镜头下的中国自然景观与人文风貌。 你看这个展出的摄影作品，既有新疆阿勒泰地区独特的雅丹地貌和张家界的奇峰三千，也有连接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和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 对， 还有幸福和谐的新疆各族人民，以及桂林漓江上哇的这个 哇孤舟蓑笠的渔翁， 看看古诗哇，真的是形象啊， 蓑笠翁嘛， 蓑笠翁， 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发展风貌，让参观者久久驻足欣赏。 我们可以问问，也是非常会拍照的我们的小乔帮主，一张照片。真的能代表很多很多方面的说不出来的语言，是不是小乔？ 其实照片其实就是传达这个拍摄者他内心的一种能量的， 心情， 对，我觉得是， 对， 就是其实我们在拍摄当中也会碰到这种，就是你心情好的时候拍的图片真的会好很多， 是的， 对， 像那种老拍黑白照片的人， 对， 他心情 他 有一 反映内心， 他心情一定有一个角度是属于黑白片的， 对。 对, 对，就是喜欢黑白的，他一定内心可能是有一点忧郁啊， 对对对， 或者说怎么样？ 是的，是的。希望这次瑞典和中国的图片的交流呢，要加强大家的合作，也消除之间的隔阂啊，很重要哈。 是 是。 第五条大标题惊险。怎么了？ 天上。啊，不是，是天灯啊，不是 天上， 对，天上有灯。 对， 哎呀，天灯飞上了6100米高空，英航客机险些撞上。 第一条，我们这个分析这一句话哈，天灯质量很好，飞到了6100米还在飞，我的天，这个质量是很好，但是造成的悲剧，这是不好的。 我怀疑他们天灯冲的是氢气吧？ 对呀、啊，一直没有消息。 对，怎么飞到那么高、啊？ 对，我也很想知道。 你看是吧？ 怎么飞上去的？ 今天我们的消息很有意思，我们慢慢 飞呀、啊，飞我的乔方。 对，这一事情真的撞上，险些撞上哈， 这个很危险了。 本月中旬，一份报告，譬如说，今年夏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客机以644每小时的公里时速飞往。往返伦敦的时候，就在6100米高空差点撞上一盏天灯。当时这个天灯距离飞机只有几十米。 哦，据报道呢，飞行记录显示，这架载有50名乘客的飞机从英属地曼岛飞往伦敦城市机场，结果呢，飞到剑桥郡达克斯福特附近的时候呢，机组人居然在6100米高空看见一盏天灯， 以为自己在做梦。 哇，当时天灯距离飞机不到30米，这可怎么办？ 2000米到顶了吧？6100米还在那儿待着呢、 啊？这是什么东西？ 它特别孤独。 哦，对啊， 是不是小乔？ 这个天灯也是够 天灯火了，纷纷的厂家说天灯是哪里制作的， 对， 是很厉害的， 这是他就是没法截下来，然后它上面应该有字儿，天灯是飞往哪儿的，谁记得 这个事情啊，也是相关的部门说是调查了一下，属于安全级别哈。 对， 调查报告把这起事件列为最高等级 A 级事件，意思就指可能存在严重的相撞风险。 是啊，如果真的不慎刮上了的话，这个飞机得多危险。 近几年怎么样，天灯是不是在英国特受欢迎？ 对，因为天灯在英国真的越来越受欢迎，许多人会在晚会庆祝啊、聚会啊这种时候放天灯。不过呢，也有人担忧天灯可能会引发火灾风险，并对野生动植物和牲畜构成威胁。 是的，一个事物呢，有它精彩的一面，有它这个发生危险的链接的一面哈。 对， 希望大家呢防患于未然啊、嗯！谢谢我们小乔给我们自然的回馈，自然的分享，很好。这个我们今天资讯还比较吸引人，对不对？ 是啊， 没错。其实我其实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天灯到底是怎么上去的？ 还在想浙江那个城市。你看，它这一切都是循环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 马上回到海南岛啊！ 好的， 走进海南岛的世界， 放天灯。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是谁呢？神秘大来宾。Stands on golden sands and watches the ships that go sailing 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这种音乐特别适合，比如说到了迪士尼的度假酒店大堂，一般会有这种音乐放出来，是不是？ 对，或者是我们就感觉这是在电影里面。今天我们也是跟着电影的脚步去旅行， 非常对哈。其实我们在请出超级 KOL 小乔帮主之前，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全世界的朋友在海南省打卡的情况。 好呀，好呀，好呀， 整一条。 想一想啊，这个你像这个97、有没有推荐打卡的海南美食？ 一会儿跟你说。 去的呢？周边市县旅游景点也 OK 的，比如说像文昌啊、澄迈呀、还有琼海、万宁、陵水、三亚，求一波推荐。你都已经写出来，还推荐啥呀？哇， 基本都副咖都做的， 你就都去吧。 行，我们再说一条啊，这个我爱 VV Chin 啊，他说最想去就是天涯海角。想去海南，所以我不要宅在家里，多出去走一走。好多宅男宅女们确实是哈，宅习惯了就不想出去了。 是啊， 吃饭都点外卖，也不自己做。 我是个肥宅， 你看看，不是有没有想要和我一起出去玩的？想要结伴出行，旅游的目的啊，就是在不断的发现生活的美好。真的，我老觉得 KOL 真的他们发现生活美好的这样一个几率比我们多多了。 当然了， 他说我是喜欢宅的那种，但是看到大家都出去玩，我也禁不住想要出去感受一番。 对呀，你看身边的人都出去玩，然后发来那些美照，难道你不动心吗？ 他孤独了，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了，得出去玩了。 得出去玩了，好吧。 看到这些小朋友的小伙伴们的留言之后呢，我们带着问题走进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海南岛的分享之旅。 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大来宾是。老说超级 KOL 有没有现在最有新的一个 title 有吗？ 好像还是没有， 是吧？那就超级 super 的 KOL 了。 是的， 其实就是大家的朋友帮助， 大家的朋友， 你看多好，小乔，小乔帮主。 对，说到海南岛呢，道道去过吗？去过没有？去过， 就是去过一次。 我去过，因为我有小孩，小朋友。 对，小孩应该 从他3岁到6岁去过，大概有4-5回吧，反正 肯定是冬天觉得这天太冷的时候。 是的，是的，因为他那时候嘛，非得不远，时长3.5小时， 对，时长正合适。 亚龙湾基本都住过了， 是吧？ 酒店， 所有的酒店都特别舒服。 这次跟着电影出去玩，那去大概在海南哪个部分？ 其实刚才那个听众说了，基本上都说全了。 文昌 哦，真的吗？ 对，什么 澄迈、琼海、 澄迈啊、琼海里还有陵水啊，就是这些地方都有。 正好没去过咱们。 对 对，就其实以前大家可能就是只是说三亚是三亚，但其实三亚也是分着很多不同的区域，尤其最近几年开发了一些新的岛。 是的， 对， 那咱们得好好说说。 对，包括这个大家都很熟的啊，什么蜈支洲岛， 对， 什么这些岛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小风景的。然后这一次呢，其实我们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小主题吧，算就是我们可以跟着电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前段时间这个三亚国际电影节还很热闹。对，然后正好我们就是在这期间。 正好 赶上这个电影节盛况了吗？ 对，电影节盛况当天就我们就在三亚。 是吗？ 对，然后但是他们那个活动肯定是跟我们是比较远的，但是你会感觉到他那个整个城市的气氛还是有的。 对，因为这个电影节 嘛，有那么多明星空降进来。 你看是不是？ 对呀，天天的，是不是？那进出港的， 是吧？ 又退税免税店呢， 对对对。然后包括那个有一些明星还去过什么这个免税店啊， 是的，是 挺有意思的啊。就经常会听到大家的那个就是议论。 对对。 哎，那个谁今天来了？ 原来长这样 啊！对对对。其实我们当天在那个晚上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就是邻桌就会一直在说啊，那个我可能远远的看见了谁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思。 是的，其实我们生活有了这些演员的到来或者歌手的到来，就会觉得当他跟我们近距离接触的时候，我们更加知道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样貌哈。当然旅行呢，每个人都在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点。跟着三部电影还是两部电影？刚刚说是三部电影啊。 也不算是这样，就是怎么讲？就是比方说，大家提到三亚这个，都肯定会第一个会想到这个《非诚勿扰》。 是的， 因为当年这部电影太火了，而且所有的人几乎都想去那个索桥啊，去他住的那个地方。 你们去走没走那个索桥？震没震感觉？ 没有震。 没有动那个。 我觉得还好，没有他就是大家可能想象的会比较晃啊。 对。它还行， 我个人觉得还好啊，还可以的，挺漂，确实挺漂亮的。 那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地方？那个桥和那个酒店，因为是鸟巢。 我给你说一下它的。 对，因为大家都说那个桥，我们看到很多拍的照片很漂亮，周围都是绿水啊，那个绿水青山啊，很漂亮。那到底是哪个地方？那个地儿叫？ 对，这个地方准确的名字就是三亚的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对了， 哇，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 对，大家记住这个 名称、嗯、然后 是的 当时他们管那个住的地方叫空中鸟巢。 对，空中鸟巢、哦、 对，空中鸟巢是因为这部电影真的是很火了，后来就是其实有段时间预定都很 是吧， 现在是可以了哈， 但是也要提前 一点、 对，也要提前一点、哎、然后他们的那个索桥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哦、叫过江龙。 哎呦， 过江龙好霸气啊。 你听 不纹身的， 起来你觉得 不纹身的不好意思上去， 对、啊、你就觉得我要不够霸气我都不好意思。 是的，就猛龙过江嘛， 李小龙， 因为那个索桥很长、 哦、对，很长很长， 真的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它有多少米，但真的挺长的、 放眼望去很长， 对，放眼望去很长、而且它两边都是热带雨林的那个树， 它真的是连接的、那个、 对对对 对、 很漂亮、而且你觉得我当时走进上就是我在丛林中这个 穿梭，对 对 对, 对, 啊，那个感觉还是挺有趣味的。 人猿泰山和他的朋友们、 对，而且 感觉 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动物的鸟叫的声音就环绕在你这个耳边，然后你就觉得我融入进去了。 我们在想就是如果这个桥没有建成，这两个雨林永远隔着一条， 对，应该是吧， 天堑， 对，猜想一下应该是那样， 它就是两个， 对吧， 两个很认识很久的人，但是永远只能隔桥隔这个天堑相 对，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心房就连接了，我这是一个有爱的部分，所以说制片在选择这个景的时候也有这个非常好的心里走一走的感觉哈、 没错，哇，整个好上升高度了， 你说是不是 有道理有道理， 这个很重要，而且我觉得因为一个电影这个地方就会火，去的人就多，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当然真的拍的是很美， 是吧， 对， 那还有泳池在那块儿，是不是有一个泳池我见过那个照 有有有， 我没住过，但是我 去 看过， 你看过那个泳池哈，那个泳池其实大家如果要去的话穿个比基尼去吧，挺漂亮的， 是不是， 是吧， 那你想想在半山腰上一个泳池那感觉， 对呀、啊、而且还对你 浪漫极， 配上那种什么神兽啊， 对，他是神兽控，对， 神兽控就是因为我不会游泳嘛，你就得整这些，我跟你说现在还有那种充气椅子了，小红色的椅子、 不光是椅子还有各种小动物什么什么都有， 就是那种小沙发你既可以放到水里面也可以放在岸上， 好棒， 就随时都可以休息的， 我这次看有什么各种动物的、火烈鸟的呀，什么大白熊在上面都有 啊，是啊，哎呀特别好， 出去玩嘛带自己心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开心， 对啊，然后他都配送打气泵，你打气基本上要半小时， 对对 对, 对这个地方是去过的、是不是， 对对对 啊，反正是鸟语花香就对了、 对，而且就是你还可以感受一下葛大爷当年在那儿的那种小慵懒、因为其实他不是那个特别着急的那种地方，就是让你很急，就如果你自己安排的话时间就非常悠闲， 是 不用着急， 真好，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感觉， 对、就是三亚就是适合很度假、 你就住在那个他那边那个房间、然后送餐都要送上去敲门那种的、对吧，你不用下去， 你 挺闹高的，对吧， 你只要享受那个时刻就可以、 我的天哪，那他们要怎么送上去呢，是这样 人 滑上去了， 也不是的吧， 人工 吧，人工送的， 一打开门哗，用木头架子送过去了，哎、 其实工作人员也挺辛苦的， 当然挺辛苦的，对啊， 很高， 是不是要给小费， 我们还好，我们没有，对，就是没有说、但是也有人是这样讲的啦。 对啊，因为他确实不容易嘛， 对， 从一楼爬到60多楼，然后呢， 也没有的嘛，没有到那么高。 开玩笑哈，其实我们觉得酒店也是我们享受旅行的一部分哈。 对， 下半段 其实在三亚这个地方， 对对，下半段还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地方，就从照片大概有好几个景我都没有见过啊。到底呢现在三亚有什么新的玩法，除了亚龙湾还有好多棒的地方、 好，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 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双休日的天气。预计12月22号到23号这两天，本市天气逐渐转晴，周六有3到4级北风。双休日这两天，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好，能见度不错，比较适宜各位假日出行。只有周日降温明显，天气寒冷，外出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12月22号阴转晴，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8度，最低气温-6度，大家要注意哦。周日一下子降到了最高气温只有1度啊，降了7度的温差，最低气温又来到了-9度，所以周日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添衣保暖。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时间来到了12:02:51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刚刚我们说了，周日的天气噌就成了-9度了， 是的， 一下子温差挺多的哈。 对， 大家一定要添衣保暖。当然，我今天去的这个目的地不用担心这个地域的问题。 对，今天去的目的地简直太舒服了。 现在三亚得多少度啊，小乔？ 现在温度其实，哎，就我还要正要跟大家说，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三亚有多热。热或怎么样， 并没有， 还真的没有。就是这个季节我们去的话，就是晚上的时候真的会稍微有那种微微凉的小风，还挺舒服的 啊。 但是不是说是冷啊， 就是羡慕的 啊。对，很舒服，很凉爽。然后确实是，如果要是老人家的话，可能还需要加一个小外套，是那种。 真的啊， 对。但是它白天也不会热到 27度， 对，也就是那个温度吧， 27、28度，这不正是最 特别舒适的季节，这个季节。 对啊， 能下泳池啊。 下泳池可能就是 凉点， 稍微凉点，确实稍微凉一点。 知道了，知道了。 现在还可能不行，但是怎么讲呢？如果要是在这儿真的觉得很冷的话，现在机票也很便宜。 是现在便宜的吧？ 对，现在很便宜。 现在因为它还没有到旺季， 对对，还没有到啊。我前段时间查往返才1000多块钱， 真 的好便宜啊！ 真的。往返 对，想想过年的时候这个价格 就那 就 翻了啊，趁着没过年赶紧去哈，你过年也可以去，因人而异哈。刚刚说了这个刚那个鸟巢的酒店啊，非常的吸引人，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去逛的部分哈。咱一个一个说，排名不分先后啊，下一个咱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哪儿？ 对， 咱们下一个。 其实我倒是蛮推荐，就是三亚市区中有一个挺也不算是，它可以算是一个大型的人造景区吧，就是这个千古情这样的 人造景区。 对，千古情它应该是最近几年在这个中国的一些南方的省市，它会就是如雨后春笋般的。 它系列吗？ 它是系列，它 就连锁的那 种。对，像桂林啊、杭州啊，什么浙江这个地方它都有。 我记得 千古情是什么呢？是个酒店还是？ 它是一个综合类的，它也有酒店，它有 演出。 对，有演出。它最重要的是那场演出。 我还记得， 明白了， 大海报。在自驾的时候你会看到千古情。 对，而且他打的是就是说你一生必须要看的一场演出。 但是看完了之后真的对得起他 的称号吗？怎么样你觉得？ 我觉得是对的，我真的是特别良心的说，我觉得这个演出是对得起他打出来的。 那不错， 那就很好了。 那不错， 对，因为他这个整场就是，其实你要是去到这个千古情的话，你大概起要打着整整一天的时间。 一天。 对，虽然说像三亚啊，它就在这个市区之内，离这个三亚的海悦广场很近，可能打车也就是10几分钟、20分钟这样的一个路程。然后那个千古情它里面占地面积算不太大啊，可能也就80万左右，差不多也不算太大，作为景区来。但是它里边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比较突出的就是它这个彩色动物园。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 对，这个好多小朋友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对对对对， 因为你想它本来就是属于这个亚热带的地区，所以它很多就是北方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动物在那边都可以看到。 比如说能看到什么？ 火烈鸟啊。 有它。 真的有火烈鸟、啊、 也有火烈鸟、然后 是火烈鸟群吗？ 没有到群，可能也有个10几20只吧。 可以可以可以。 对， 可以。 然后还有像这个，就有几种不同的这种猎猫舍利这样的，我觉得也很少见。 舍利啊， 对，也很少见。咱们 舍利不是都应该在冷的地方吗？ 但是他那个就是 挺奇怪、 对，挺奇怪的，他就是在那个馆里面，可能因为他是密封的馆啊。对， 可能给他开空调了。 对， 温度。 但是感觉你在那儿见到他还挺有意思的。 零下70度。 对， 舍利猫耳朵都耷拉了，哎呀，你俩太冷了。 这你是不是也给我调太低了？ 那个猫真的是通过玻璃可以看 到。对对，通过玻璃。然后还有就是 大型猫可 看到的， 真的真的。 比如说像什么长颈鹿啊、斑马呀， 那可以挺大的一动物园。 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因为我这次住在了这个地方，就是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的那个房间下边就是鳄鱼池， 真的。 我住的时候并不知道。但是我住进去的时候，我往阳台上一看，下边写的鳄鱼池，然后当时我说：“这个 我的天呐， 挺刺激的。” 对，因为它是那个公园，就是彩色动物园是。进去以后向左走，然后我的寨子是往前走。 然 后它是这么这样一个环形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的寨子就在它那个上面。对，所以你等于是每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下面的鳄鱼池。 那体感挺好的。 对对，但是其实鳄鱼挺萌的，小鳄鱼 带不动， 对，也不大， 对 对， 就 是那么 小小的鳄鱼， 小小的鳄鱼就是看它那个嘴霸气侧漏，然后再一看水下那小短腿这么大。 对，而且小朋友肯定会特别喜欢，因为它这个门口有很多不同的鹦鹉。很多小孩都会特别喜欢， 挺适合一家人去玩。 对，特别适合，就是它这个是它景区一个我觉得特别适合带孩子去的地方，就是这个彩色动物园。 对对对。 对， 然后我问一下啊，因为我也有带孩子出去玩的经验哈，就在动物园里难免会有一些味道。就这个酒店有没有味道？就是有吗？ 还好， 还行啊， 还好， 那就行，那就行。 开放性的空间。 是的，是那就行，大家不用担心， 不 用担心，不 太用担心这个 散味还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像冷血动物，像它的什么蜥蜴啊、蛇的那。这个馆还是稍微有一点， 还有蜥蜴呢，哇，我最喜欢的动物之一， 金马、黄金蟒， 哇， 谁要是这个寨子对着黄金蟒也是挺那什么的，一打开窗，哎呦我的天哪， 穿上椰子，黄金蟒配色， 然后钱脱下来，不错呀， 你像啊， 对，这样瞅瞅他，瞅瞅自己，我的皮， 一天可以的哈，在这 一天，然后呢就说到这个演出了， 好的， 其实这个演出呢，就是大家可能要去的话，要合理安排一下时间，因为他一天可能。 能有固定的几场。 哦， 我是选择了下午5点左右的那一场，因为它跟我的整个行程差不多。那个 好的，5点多啊。 对，然后它这个时间应该是1个多小时。 嗯， 关键是我觉得这个演出值得看，是说它真的在声光电上做了很大的功夫。 人家不应付，非常 对他还是挺专业的，就是你真的觉得它是一场大型的这个秀 啊， 而且它确实讲了关于三亚的一些历史故事，它总共分为4幕。 哦，4幕的， 它是从什么鉴真东渡啊，一直到三亚的这个原始的这个4年的这个一个故事，给你一幕一幕的去讲。而且它这里边有杂技啊，然后也有这个现代的这种歌舞，还有就是从那个上面顶上就直接给你拉出来一个水幕，这个水幕上面有4个姑娘，然后穿着泳衣，穿着美人鱼的衣服什么，在那个水里面打圈啊，特别有意思。这个 辛苦他们了，所有的演职员都很辛苦的。 而且他就是在，他是从后面一下子往前面台前去拉，然后你就所有的观众都觉得这个姑娘在我的头顶上给你跳舞，这种感觉。 我倡导一下哈，其实这些所有真的是真情实演的表演演员，他们很，他不是一天只演一场， 对，他不是， 他演很多场， 他也很辛苦。 最近在天桥剧场上演的《妈妈咪呀》中文版，我的朋友去看过，那可不是假唱，好朋友们，从头唱到尾， 就 很 累的，那很经典的，《妈妈咪呀》是很经典的，对， 嗓子真的很疲惫，我能听得出来，所以就他向他们致敬，那些。在旁上一站放还原假唱的人真的是不足一提，但那些真的又唱又跳的演员们向他们致敬。 对，而且 呀， 杂技也真的不容易，他高空 当然了，当然了， 对， 实打实的演。 我们当时就很担心，其实 对 这个表演就是大家看的精彩，但是他这得需要多少年的功夫才能练出来？ 要报以他们的掌声哈！对，大家如果真的看到千古情的话，有时间去看场演出。 对 对 对 对。 可以看一场， 对对对， 而且他这个最重要的是，你要是坐在前面的那个区域的话，他整个那个舞台是可以移动的，就是你的身临其境感觉，包括他 都四 D 了，都 对对对，就是你像三亚，你会觉得我在雨林中，它会从天空飘下水啊， 很好的， 然后会天女散花， 桉树的味道那种 的，对，所以你我是觉得它你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了， 说的挺想去的， 对， 挺 想 去 的，对， 而且也不是特别贵， 对吧？价格可以的， 哎，价格也是可以的， 好的，没问题。千古情呢，以前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在一个景区整个这个，好多人都会说应该是糊弄吧，哎，听小乔一说一点不糊弄， 没糊弄， 大家去感受。 其实我以前跟你的感觉是一样， 对对对，是吧，我们说有什么说什么，老觉得这有什么好看的，咱仨肯定都是一样的感觉， 就是，就是有什么那些所谓的大型实景演出， 对对对， 你没看过之前都觉得这有什么好看的， 然后看完之后呢，夸打咱仨脸啪， 对对对，真的很好， 挺好挺好， 声光电配合的非常好， 对对对， 问一下就这个地方的饮食怎么样，就在这块的饮食， 它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美食街， 哦，还有美食街， 你基本上都能吃到什么小吃，想有什么有什么， 四大名菜各种吃啊， 对， 咱说海南鸡饭这道菜哈，真的是还挺好吃的，因为舌尖的中国，不是应该就是风味中国，现在叫那个吧，就说那个海南鸡饭那个鸡怎么做，真的是头头道道全是工序， 它的工序 全是 有多少， 对 对 对， 好多道工序， 好吃的，然后真的那个米的煮的，要选择糯米长的，非常讲究， 每一道都很讲究。 对，所以说人家一道卖48块，值得， 是的， 正宗的啊。 海南其实因为现在游客越来越多，去那儿的人定居的也是来自天南海北， 对， 没错。 所以这个饮食文化， 东北特别， 所以你就可能在满大街就是看海南都是串儿， 有 来了爹，哎呦我的天哪， 有的， 我说 就是连这个公交车司机，我们从三亚机场出来以后坐8路公交车司机都有这个。 说话 对东北师傅 就不用说这个， 哎，老妹儿来了， 我去广播电台交流的时候，海南省的广播电台半个频道都是东北声， 真的吗？ 大家好，其实很有意思， 对，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在想，海南他们本土吃的那些饭都有什么呢？就还真是不知道。 竹笋豆还是挺好吃的， 竹笋豆， 对，我个人挺喜欢吃的。 还有海鲜嘛，那是 还有什么文昌鸡啊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他们这些 东山羊、文昌鸡 啊，对东山羊， 这都是很出名的。 琼海蟹的好多好多， 椰子饭，对 对， 椰子饭我特别喜欢。 说说，它就跟芒果那个。 对， 有点 差不多。 而且我曾经在一个，就是因为你去这个海南，你肯定要去第一市场嘛，这是肯定没跑的， 去去去去， 你肯定要去买海鲜。 对对对。 然后当时我就说，这个我海鲜可能买的有点多， 啊， 然后我说这个椰子饭我还挺想吃，我说这个椰子饭有没有小一点啊？老板特别豪爽，我就这么大的椰子个， 量。 对，我要做只能做一个。 是的。 对，所以给我满的上来。 味道怎么样？ 好，太好吃了，因为本身我就喜欢吃甜的，这种椰香味的 甜香嘛。 对，然后他那个饭做的就是特别软。 软糯。 对， 嗯，对，然后它一个一个放在那个椰壳里，然后 那米也是挺讲究的， 哎，对，特别香。 对，它是用椰汁和饭做的，放在一起吗？ 没有，它就直接放在那个椰壳。 对 啊， 对对， 然后 充分吸收椰子所有的味道，发生化学反应之后，椰饭就呈现出来了。 就这个米香里面都是椰奶的那个味儿，你想 真的呀，太棒了！ 椰子还有甜的甜味儿，对不对？ 嗯， 然后你想配搭点，对，配搭点这个。市场那个价格我告诉各位哈， 嗯， 是很便宜。 第一市场是在哪？三亚吗？ 对啊，它有两个， 它有两个市场。 对对，第一市场一般是那个打工子弟的一些去玩的那个地方，价格相对便宜。但是我告诉各位，如果你选那个加工的时候，贝类的是一个一个算的啊， 没错， 大家不要觉得我买了一盘贝类，不是扇贝或者什么，一个一个算的啊。 那蛏子呢？ 那蛏的一份吧， 一份 蛏的是一份大的贝类， 就是小的那种，就是 而且这个季节是那个河乐蟹正好的时候， 肥的时候， 嗯，正好的时候， 很漂亮的河乐蟹， 每一只蟹都特别 肉，肉多， 真的。然后我都是从那个壳里抠出来。 哎， 哎呀，真的是好好想吃呀，啊，那 个 画面感极强。 整个大市场就是大排档， 嗯， 是吧？啤酒那个烟火味十足， 嗯。 不过今年去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的价格。咱们得说的这个价格，就是说，我觉得是规范了。 哦，规范了。 对，就是基本上每家的那个这个加工费差不多， 那 就行，不会差太远。 我们经常因为因特奈特这么的发达，我们经常是看到那些香饭呀，底下放了好几个洞， 嗯， 你选好之后呢，哎，一交换，希望不要有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不好的这个。啊，事情出来，我们觉得特别哎讨厌这种事情， 对 吧？ 以前也确实是有， 确实是有的，对。 但是这次我去，我觉得还好， 是吧？ 就是价格也比较算是公道吧，然后基本上大家都这样，所以你不会觉得。 我个人建议哈，就是因为我们老去那些餐厅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屏幕吗？后厨的操作间我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些餐厅是这样的， 对， 它是实时的。我觉得这些市场应该就是各处的摄像头。大屏幕放上，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贵可以，但是一定要性价比 是， 哎，就是实打实的。 他们现在也有一些餐厅是开放式厨房， 那就行了就行了。对对，大家要去地上感受一下这个当地民众的烟火气息， 嗯， 特别爽，特别爽，那就是大夜市。 而且你可以装自己是当地人，还可以便宜一点。 真的吗？那怎么？ 但是口音不对呀。 口音虽然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三亚真是很多外地人，没关系。 你整东北话， 这个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就是感觉是我很了解你这个市场的价格。你不要那个 啊， 糊弄我啊！ 哎呀，老妹儿，你这个不对啊，这个价钱，我在那个东头那边已经看过了， 三家 已经 差不多了。 是你这不对，你这肯定是给我高了，你那个看着办吧，你再，要不然再给我点。 然后那个微信过来，又是这个人啊，你去注意啊。 对。 反正到了一个地方呢， 嗯， 得贴贴地气儿的部分啊，接地气就是海，三亚亚龙湾的海，我告诉大家，负责人告诉大家，非常好， 嗯 啊，超级美。 我跟你讲啊，那个沙子。海的颜色，没问题， 没问题， 那可以浮潜吗？ 那太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想看到很多的话，还得去一个 远 的地方，对。但是海水的颜色、沙滩的质量，我觉得一样的。你觉得 不输 任何所有的地方，对吧？ 就是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我去一个国外或怎么怎么样，但其实真的三亚不输，它的这个海水的水质还是不错的，而且那个很。干净，我现在觉得真 的 很干净。 负责任的说，很好。 对，而且白沙滩也挺细软的。 对， 这两年治理的也比较好。 对，我真的是觉得去到那儿以后，你没有觉得说我 在国内 啊？对，就这真的很漂亮。 嗯，而且你沙滩上不是有私人沙滩，还有公共沙滩。 对，公共沙滩。 我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住的酒店会有自己私人的区域哈。那个你可以感受一下，你也可以去很多人去的沙滩感受一下，那个当地的感觉。 那个海悦广场， 对对对， 我没有觉得那个广场好像有多不干净或怎么样， 虽然 很多人都市民都在那儿， 是的 啊，但是也很干净，真的是特别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对，那还是挺好的哈。 嗯， 他就是有时候我们说是什么一个城市第一海水浴场啊， 对呀， 第二海水浴场会觉得人员很复杂，人很多，下饺子 水脏或者什么， 没有，其实他们当地人也真的是很注意保护，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 没错。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也是给大家就是改变一下这样的观念啊，不要觉得就好像我国的那个三亚就比其他东南亚海岛差到哪儿。 真 没并没有 很多的朋友说，就是你现在拍照嘛，比如说到岛这个在夕阳西下站在一个石头上拍照，周围其实好多老外的身影，你拍一张照片说这哪里啊，哪里都行， 对， 你说哪儿都行， 所有海滩都可以， 对， 是的， 所以说都是一样，大家一定对海南省三亚这片海域的 状况，放心。 是的，但是不要找那个带有什么刻字的石头拍照啊， 也有 那一下就看着了。 去大刻字天涯海角去拍照，人很多的。 对， 天涯海角人真的不是一 般的多，超级多的景区。我的天，那一天的吞吐量厉害。 天涯海角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是慕名啊，我要到 慕名而去的， 尽头了。 对， 都是为了那个天涯海角那首歌。 真的天涯海角。 对， 其实进场的时候那个大道那挺长的那段路是挺好看的， 挺漂亮的。 对啊，但是无奈人太多，什么时候人少一点呢？其实各季节都是人多， 很难说人少的时候。但是就是如果在大家这个时间，就是如果你自己可以调配的话，你可以早一点去 啊，就是入场的时候。 对，入场的时候稍微早一点去，然后等人流上来的时候你出来就可以了。 好的，多早啊，大概你就七点八点， 七点半左右吧， 就开门了。他们 他倒不开门，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早点在旁边看，因为他海岸线只是那么连着的。 哎，你刚才说那个巨齿鲨呀，李冰冰演的那个电影， 对对 对， 有一幕呢是那个鲨鱼哗来到海南的那个岛，是不是？这个岛屿是就是海水鱼场，就是你说那个公共区域，是不是？ 对，而且他那个当年去了，就是说他当时在这拍摄的时候，真的是。听说啊，动用了海南岛上千的这个群众演员。 当然了，为了营造那个真实的晒澡的气氛啊。 对， 那个 PS。 我当时第一开始我不知道这个电影是在那儿拍， 还用什么群众演员呀？这个 就直接 老百姓 一场 就 可以了。 对啊，你就去那儿拍呗。 一人一百，拍完之后一份椰子饭都来了，还对都来了。 加鸡腿， 全是真实反应。 是的， 对，全是真实反应。他们不是说吗？不管你演技如何，在演吃的那个戏的时候，一定是特别真实的。 投入，这太难吃了。 太投入了，哎，这个方便面太好吃了。 那除了这个沙滩是拍过的，还有什么就是电影当中可以感受的？那海也是在。 其实很多海都是，你像那个101次求婚，它就是在三亚的一个海域，但它不确定是哪一个岛里面， okay, 但是它就是一个海域， okay, 就是它的这个夕阳景色也是很不错。 嗯， 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个人还蛮喜欢的，就是这个旭家鱼排。 啊， 旭家鱼排， 对，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这个我们也是到了陵水那个 旭家鱼排， 对，就到这个陵水那个自治 城市 自治州 哦，陵水、 对，然后他当地的一个朋友跟我们说，哎，你们可以去那个旭家鱼排，说他们就会经常在那边买海鲜吃，然后我们以为是一个吃饭的地方，但其实不是，他这个地方他有特别多的一个多年的传统，他就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船上的，他是那个渔民啊，鱼排一排，然后他你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是它离去蜈支洲岛的那个港口很近，它就在港口那儿。然后你就看这个鱼排，它真的是一家人，就是一排船，一家人一排船，就是然后就一连串的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可以选择在那儿吃饭啊、住宿啊， 就在船上吃， 对，就住在船上。而他们到现在都保持着这种捕捞的这样 的船多大呀？可以住的话， 它是连排的那种鱼排嘛， 哦， 就是一条船。 这个在东南亚就是也有这样的， 对对对，其实在我们三亚也有， 你看看， 还保持着当地的、 海南省所有都可以感受到， 对，还保持着当时他们要捕鱼，因为我们早晨去的，我们很早就去了，然后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家里人开船，然后出去先去捕鱼， 帅气， 然后再回来 吃麦都是在船上， 对，所以你如果要是真的选择住在那儿，你就真的是睡在摇摇晃晃的船上， 多好啊，就像摇篮一样啊， 跟酒店比的话，住在船上的价格你觉得 OK 吗？ 价格很便宜，就相当于你像去一个什么普通的民宿那样的一个价格， 是吗？ 对，但是可能它没有像酒店那种啊，你很舒适的那种，它是一种体验当地的， 人家就这风格，我们住什么你住什么 那种感觉， 对 吧？ 对，咱们可能住不惯，可能还会有点潮湿， 挺有意思的， 肯定潮湿。 哎，那个船呢？它不是可以出海打鱼？它有这个功能，除了是住宿的功能，有什么船头啊？站一站，有那地儿吗？有那地方吗？ 你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站在船头 啊， 或者说你其实上去拍照的时候也可以， 但是那个船是不动的，对吧？ 啊，对，它船是不动的，但是你要进到这个旭家鱼排，你需要坐船进去。因为它离这个，它不是说就是停靠在这个大港口，你要进去。 对， 是一个区域。 对，它是一个区域。 我记得我在那个东南亚印尼的时候看到这样的那个场景，我还在想，我说哎，他们世世代代就是都住在这样的船上，我说那他们在陆地上没有自己的房子吗？ 没有啊，他就在船上。 是吗？他们不说在那个大城市也买房置业吗？就比如说年轻人， 那现在的肯定是 对，现在是 肯定 有， 老一辈他 们 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想法， 对，以水以海为家， 对 不对？ 以船为生， 是想想啊，如果真的出海打个鱼，咱们过去一探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体验是很值得的， 对，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因为你可以去跟着他去 这个捕捕鱼啊， 对啊， 晒晒网啊， 是啊， 那个网我都拿不动， 很沉的， 那网很沉的啊， 那个网我真拿不动。 他们那个网一网撒下去，如果收成好的话，能捞好多。 对， 你想他们得用多大劲儿才能把那个网再加上鱼捞 上，我举都举不起来。 第一集， 对，《 枫叶中国》第一集，我国台湾的那个岛屿上，那个男孩子、小孩在床头那个用那个扎龙虾的那一下，那个慢动作那出去，我觉得他们就是海的儿女嘛，对不对？ 对， 厉害，潇洒帅气，但是真的是怎么讲，就是失败过多少次才有一次成功的机会？ 说吧，椒盐还是孜然？ 啊， 清蒸、 生抽。你看啊，去海边玩 啊。 每一个人都会很开心，你的心情就不像去沙漠呀，就是去戈壁那感觉不一样， 对对， 不是去户外探险去了，对吧？ 大海真的是给人那种特别宽广的感觉。 对，你看，小乔是一个性格，道道是一个性格，准子是另外一个性格，两个女孩在大海的面前，你们的感觉是什么样？比如说小乔在大海的面前，你整个人是什么状态？大海，你就坐在大海那，哇！ 大海其实我对于它是又害怕又 想靠近， 又向往 啊， 对，因为就是我其实特别害怕晚，就是晚上的时候在海边待。 啊，我也 很害怕， 真的，我听那个海声，我真的有恐惧感， 是吗？ 对，尤其是几次坐游轮的时候，如果在晚上的时候，我真的有， 你就在， 我总觉得我会被海水吞噬， 还是很深邃的。 但是白天就不一样，就是你一看到这个日出从这个海平面跳出的那一刻，你真的特别激动。 对对对， 其实我 不一样。 是的，我最喜欢的也是清晨的大海，就是沙滩上没有人的时候，你出去， 对， 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你随便拍，这整个沙滩都是你的。对，在有一棵树，大榕树下面挂一个小秋千，你可以在那儿晃晃悠悠，然后去拍拍照。 没错，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我喜欢那种一望无际的海，没有任何的遮挡。 而且早上起来，海边经常能捡到好东西， 对，小贝壳， 对对，戒指， 对啊， 对，闪闪的 戒指。 戒指可能够呛， 钻戒就算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海就是给我们一个宽广的感觉哈，让我们呢抵挡我们的心灵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小乔聊到这儿，谢谢三亚的分享啊，我觉得很开心，很开心。 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大海就是给我们宽阔的感觉， 是 还有母亲的胸怀呢，对不对？又想去了，又想去。 快去吧，快去吧。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我是蔚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蔚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蔚，蓝天的蓝。 廖俊波，